攻读德训篇第十三章，凡触摸沥青的必被沥青玷污，凡与骄傲人交接的必被他所同化。不要肩负超过你力量的重担，不要与那比你强大富有的人交接。马罐和铁锅怎能相交？铁锅一碰马罐，马罐就破碎了。富贵人侮辱了人还怒不可遏，贫穷人受了侮辱反得向人谢罪。若你为他有用，他就利用你；若你一无所有，他就要抛弃你；若你富有，他就与你相处，即使耗尽了你的财产也不惋惜。他需要你时就欺骗你，向你媚笑，使你相信他，并大放厥词向你说你缺少什么。等到他再三剥削你以后，就用他的食物来羞辱你，最后还要嘲笑你。从此以后，几时见到你就躲开你，还向你大摇其头。你在天主面前要自谦，等待他的援手。小心不要受人诱惑，昌盛时小心不要堕落。你具有智慧，不要虚心谦让，怕你因示弱而被人愚弄。若有权势的人招教你，你当隐退，如此他反而更加招呼你。不可强求，免得你被人赶走，但也不可远离他，免得你被人忘掉。不要以平等方式与他讲话，也不要相信他那许多话，因为他要用许多言辞试探你，面带笑容打听你的秘密。他是一个残忍的人，对你的话绝不保守秘密，也不是用刑罚和锁链来处置你。你该小心，对你听来的话勿要谨慎，因为你是在丧亡的危险中行走。对你听见的事当视为梦中事，但是你要小心提防。你一生该爱慕天主，呼求他拯救你。一切动物都爱自己的同类，同样人也各爱与自己相近的人。一切生物都和自己的同类相交，人也各与自己相似的人交结。豺狼与羔羊岂能有友谊？同样，罪人与义人也不能有交情。猎狗与犬怎能相合？财主与穷人又怎能相安无事？旷野里的野驴是狮子的猎物，同样贫穷人是财主的鱼肉。骄傲人憎恨谦卑自下，同样富贵人厌恶贫穷人。富人一动摇，就有朋友来扶持，穷人一落魄，却被朋友所抛弃。富人一失败，就有许多人来扶助，纵然他口出狂言，还以他为义人。穷人一失败，反更受人责斥，虽然他说话条理分明，却无人理会。富贵人一开口，众人都鸦雀无声，还把他的话高举云表。贫穷人一发言，人就问他是什么人。 如果他一失言，人就把他推翻。人良心上若没有罪过，财物才算美好。在不前进的人口里，贫穷是最坏的。人向善或向恶的心，都能改变自己的面容。春风满面是好心肠的凭据，寻求真言，必要劳心思索。